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又在千年阙歌中相逢了，我是云云，继续为您送上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。这首创作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歌曲，由歌手郭峰和陈洁仪合唱，由郭峰本人作曲。这首歌一经唱响，很快红遍大江南北。在这首歌中，继续踏上今天的音乐之旅吧。 你是否能够

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更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春雨不眠更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。 灰岁月是一首经典歌曲，几十年来是经久不衰。这首歌呢由黄家驹作词作曲，原唱也是黄家驹。2013年陈奕迅重新演绎了这首歌，他说自己唱这首歌是向黄家驹致敬，向过往的光辉岁月致敬。一起来听陈奕迅演绎的版本《光辉岁月》。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，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，黑色衣服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，苦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，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，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，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，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谁又能做到？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 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，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马上回来。 在送你上车以后，我独自站了好久，雨

1994年，歌手陈明因一首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奠定了他在乐坛的位置。他细腻而独特的嗓音被广大乐迷所喜爱。此后，陈明在曲风上不断创新，大胆尝试，力争把中国民族音乐的内涵和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相结合。一起来重温陈明的这首成名曲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。 Thank you. 心坎。盼望踏上思念路，飞中千里山，天边归雁披残霞，相关在何方。 歌曲《知心爱人》一经推出就广为传唱，正是这首歌把演唱者傅笛生、任静夫妇二人推上歌唱事业的巅峰。这对模范夫妻的歌声中有不加修饰的真，有朴素踏实的爱，他们的亲情演绎打动了无数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普通人。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，在相对的时间里才发现什么是缘。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，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漫漫长路，更有着不变的心，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。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，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 彼此都保护好，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， 从此不再受伤害， 我的梦不再徘徊。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。 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，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分享经典。 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 直坚持到底。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是一个词坚持到底。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。 不看别人脸色，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，其实很简单。世界茶饮，开家自己的奶茶店。